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十六集，英韶买了一堆做法的用品，凝重地和两个师弟说：“ 哎呀，咱们这次得罪的人不简单呐！你俩要是害怕了，现在还有机会，立刻买车回老家。” 师弟们都摇头：“ 不，绝对不回去，跟那个家伙干到底了。凭啥？他们不守规矩，又做巫婆，又做鬼，骗雇主钱。”咱们只是实话实说， 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啊。 英韶叹气道：“ 哎呀，当时你也太激动了，直接说出来了。我本来是想慢慢偷给雇主的。”“ 对不起师兄，我犯傻了，那我更不能走了。我不走。”“ 不走，我们都不走。看那邪法师厉害，还是我们的孤鬼凶残，谁怕谁啊？把他们的鬼都吞了炼骨。” 英韶看他们放狠话，露出一丝苦笑。这场仗不好打呀。他正想着，电梯门开了，他那漂亮邻居走出来，大家正对一面。英韶一愣，没想到他会回来。蓝河也不知道英韶他们在聊什么，就是看了英韶袋子里一眼，有点惋惜。没烧鸡呀、啊、上回背着他吃的烤面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 蓝先生。 英韶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叫住想往自家走的蓝河。 我在网上看到你新闻了，才知道你是演员呢。而且在拍柳存阳的戏，你可真厉害呀。 谢谢啊。是啊，我呢就这两天回来，过两天还得去片场呢。 哦，所以今晚在家哈，那个你可得给我签个名啊。 英韶主动上前。 哎呀，这样我就能出去给人吹了，我认识明星。 没有没有，小透明一个。 蓝河友好地给他签名，作为一个小透明，除了公司安排的，蓝河也就给俩人签过名，英韶算一个，另一个是王警官。蓝河签好呢，一抬头就见英韶对自己一弹手指，几滴水落在了自己脸上。蓝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想什么玩意儿。英韶喝道：“ 出我口，入你心，金蝉戏魂，魂随我意。” 有个词儿叫蛊惑，蛊者祸乱人心神。英韶正是打算催眠这个邻居，省得今晚他们有什么动静，邻居又打电话叫物业。蓝河有点无语，他觉得好累啊，都回了家了还要演戏。 亏得蓝河是个演员，又有保持淡定的习惯，他一动不动看着英韶念叨完了，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命令道：“ 今晚无论听到啥声音都不要理会，在房间睡你的觉。”“ 好。” 英韶嘱咐完，刚想收了鼓，又想起了什么。“ 哎，对了，有没有什么娱乐圈的秘密给我说一下？那个陈星阳的前女友真的是李倩吗？”“ 不知道，我太糊了。” 英韶怜爱地看了两眼，又觉得自己有毛立场同情人家，酸溜溜地道：“ 会红的，好了，你回去吧。”“ 人不同命啊。他邻居长成这样，靠脸就能吃饭了，不像他们这些家户型宗教服务供给者，在京城这片土地上竞争激烈，要跟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顶仙的阴阳先生等等同行，有时候甚至是女巫抢生意，房租饭钱都岌岌可危。” 英韶看着邻居被蛊惑完，无视他们，开 开门进了自己家，这才招呼师弟们回去，要布下法阵，严阵以待。蓝河一关上门，就抽纸巾擦了擦脸，弹弹一脸水，也不知道干不干净。邻居今晚是想干嘛呢？他赤脚走向厨房，心想，可刚才那鼓对他怎么没用？蓝河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，英韶的蛊惑没用，应该不是他学艺不精，也不是自己的无常身份，这无常也没说能免疫蛊毒攻击啊。他估摸着是自己身上还有胡大姑娘送的指甲盖，迷惑人心是老胡家的看家本领，因此才没被迷住。他随便琢磨了一下，也没往心里去，拿了瓶装水出来，晚上喝点水，再吃点外卖水果就对付了。蓝河吃完水果，躺在床上看了会儿剧本，想着剧情就睡着了。半夜才被冷醒，爬起来一看，老白坐在他床头，阴阴森森地问道，你还有钱吧？ 这才多久啊，你就没钱了？又没有五个小时啊。 啃老也不是这么啃的吧，过于勤奋了。老白搓搓手， 哎呀，都怪胡大姑娘，她埋怨我瞒着你的住处，我可是替你挡住她的搜寻了。她一生气，拉着我非要和我赌钱，把钱都给我赢走了。 哎呀，没了没了，真没了，我一颗也没有了，过几天再来。 蓝河无力地爬起来想关窗户，外头一阵一阵阴风刮进来，明明已经是夏天了，却阴寒得如在黄泉。他本以为是因为老白在，谁知往外一看，飘着十几号冤魂，这些冤魂手腕上都系着丝线，悬在空中，正在辨认方位。 唉，好累啊，能不管吗？ 但这些冤魂样子像是被人拘着，要是视而不见，好像太冷酷了吧。英韶的屋子门窗都贴了符，这些冤魂是被拘役为仆，但也因为是冤魂，神志不是特别清楚，看着蓝河家大开的窗，就琢磨从这边进去，结果排着队从窗户进去，就见里头坐着无常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两个，配置相当齐全。其中一个无常悠悠看他们一眼，疲惫地道， 来都来了，跟我走吧。 众鬼傻眼了，鬼还没到手，两个无常已经商量起来了， 非要送啊。哎呦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拉觉慧寺去吧。 你也送觉慧寺啊？不是应该找个道观吗？ 你懂什么？花他们钱办自己事儿，超度完我给拉东岳去。 啊，还可以这样啊。 隔壁英韶正襟危坐，随时准备迎接大敌。两个师弟则跺了跺脚， 师兄， 你说什么时候才来啊？我脚有点麻了。 英韶看看都子时了，笃定地道，应该快了。觉慧寺月色如水，宋福堂和司空坐在庭院中下棋，窦春庭百无聊赖地拖着下巴旁观，因为上次离魂一去多时，下达黄泉，宋福堂身体略有不适，便在觉慧寺住几日休息，窦春庭也被打发来陪表哥。司空落下一子，微微一笑， 你有些心浮气躁。 虽然宋福堂看上去仍是一如既往的从容，但司空能从他的棋路看出来，心思确实乱了。窦春庭还懵呢，哪有哪有，姑姑还让他注意表哥的情况，他可半点没看出来表哥心浮气躁， 不还是安安静静，要么看书，要么写稿子吗？宋福潭被司空道破，索性放下了棋子，大方承认。 那就到这里吧，没心情了。 司空颔首站了起来。 司空， 宋福潭忽然喊他，你会金轮咒吗？能不能教我？司空却是讶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这还是宋福潭头一次要向他学什么东西。 会，你要学必然也是很快的。 宋福潭是师父口中的病身红莲，佛家推崇莲花，病身红莲指的是既是历经劫难，却心性如红莲，坚韧清净，不可动摇。正因如此，那些妖邪从来无法侵入他的心神，拿他没辙。也因此，一个金轮咒，宋福潭想学，不必担心学不会。 金轮咒是什么？ 窦春庭状况外地问道。司空饱含深意地笑了笑说， 持此咒，夜梦所思之人。 宋福潭的手指在石桌上点了几下，算是默认了。从第一面起，他就对小来有好感，这是在阴间或阳间都从未有过的。他甚至从未想过自己会觉得一个阴间生物可爱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都死200多年了。也正因为对方来自阴间，宋福潭连他的全名也不知道，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，跃跃欲试又举足不前。现在又是许久未见，他想或能在梦里见一见。窦春庭哇了一声， 表哥你谈恋爱了？不对，恋爱了可以直接见真人啊，难道是单恋啊？ 宋福潭站起来，并不打算和窦春庭分享自己的事。 你可以回去睡觉了。 我不，我也想学这咒呢。 哎，表哥，你到底见谁啊？ 你告诉我，我保证不跟姑姑姑父说。 窦春庭抱着桌子不肯走，可惜宋福潭态度坚决。窦春庭喊怨道， 不告诉我孟姑是谁也罢了，咒也不让学。哎，徐如哥，你也太小气了。 宋福潭没有回馈，他一脚踹在了窦春庭身上。一干冤魂哪料到该进的大门没进去，就在隔壁被两个无常抓个正着，简直好比偷盗偷进了警察家。被蓝河和老白撕了身上拘役的绳子，捆成一串前往觉慧寺，自始至终都是满头雾水。 你看你勾魂勾的也不少，不知道我们无常有个手法叫无常劫，打上了后便是勾几十个鬼也难跑脱。 老白展示给他看， 不像阴曹地府，他们的逃脱率高多了。 他暗搓搓开始 diss 阴曹地府，因为已经知道了严三有个挖墙脚的想法，虽说蓝河应该不会去，但也要未雨绸缪嘛。技多不压身，蓝河真学了起来。老白哈哈大笑， 哈哈哈哈，还说你不愿意走无常，这不是学得挺认真吗？ 老白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头上写了四个字啊？ 看到了， 念一下。 来都来了， 行吧，他懂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